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向下感恩，我们知道你就是爱，你就是光，你就是生命。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敬拜，向你祈祷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更得到你话语的帮助，得到你圣灵的运行，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他们的心，他们的身，他们的灵得安慰，得释放，得医治，得满足，得丰盛，更加你自己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你就是平安，你就是喜乐，你就是爱。让我们这一场相聚当中充满了从你而来的话语，让我们得到启示，更增加了我们的悟性，明白我们所信的，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得到的是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能将这样的恩典满溢出来，帮助我们所面对的人，面对的事，跟面对的物。主啊，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主，我们更相信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 仁爱与彼此。我们2015年到2017年教会的方向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主爱人如己，尽力尽心尽意尽性爱神爱主爱人如己，都是爱。那2018年到2020年，我所追求的方向，也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所追求的一个方向，是走向奇妙的光明，结出圣灵的果子，荣神益人。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记得很多人都在说每个宗教都一样。那曾经在一个哲学课的上面，有一位教授，他的课还蛮教授的，所以当学期开始的时候，很多学生坐在下面。那很多学生就准备，其中有一两个就准备向这个教授挑战。他知道这个教授是基督徒，所以他就问他：“你是教哲学的，这个世界上的宗教这么多，信仰这么多，绝大部分的都在说爱，绝大部分的都说他们有神，那请问你，你的基督教，你的信仰有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因为大家都说一样。”他说：“那你告诉我，你们的信仰有什么差别？”他就想了一会儿，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们所信仰的神是创造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一位所敬拜的他们可以说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没有，没有，很肯定的说。第二，我们的神是死而复活的神，也没有一个任何的宗教的教主死了复活再活给你看，这是有明明的见证，死而复活，生命当中有永生。第三个，这就很有意思了，他说你信仰的神认识你吗？我们信仰的神认识我们，因为圣经的话，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明明的在祷告当中，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神清楚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回应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圣灵运行在当中。他就这三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是独一的主。讲完这个话以后，他们也在深思到底有没有这三个条件都符合的，很难找出来，很难，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出来过。创造的神，死而复活的神，然后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常常在讲笑话，可能想办法去结交很多有权有势有办法，或者我们需要在及时帮助的人，我们去想办法接近他认识他，可是很难 让他那个人说他认识你，他清楚你，他明白你。唯独我们的神，在我们相信的当中，我今天用的是第一段经文，是用约翰一书4:10-21，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谈到爱，我今天的主题是仁爱与彼此。这个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讲关系嘛，就是讲关系。仁爱，仁两个人，一个人二就是两个人，这个爱是在两个人的当中，就是讲互相之间的关系，彼此也是讲关系，否则就是单独一人，没有对象，没有一个相对的。我们所认识的，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都是相对的，否则我们是孤独的。唯独神对我们是绝对的，但是神跟我们之间是他先给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意思在哪里呢？他是创造的神，我们刚才讲他是创造的神，他创造的神，他在创造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创造好了以后，最后创造了人。这个人他爱不爱？他非常爱，因为照他的样式创造的，不但照他的样式创造，还给了一口灵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气就是他的能力，就是 后面我们所提到的圣灵，也就是他在我们里面。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创造，他觉得所有的美好都在这个创造的上面，然后所有创造的美好都是为了来给人用，让人来管理，来统治，来治理。这个基本的创意非常的美，非常的好。今天我们生个孩子也是这样啊，希望把一切环境都准备好，等到孩子来的时候一帆风顺，无忧无虑，完全照顾好。但是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以后呢，他开始有意见了，开始会说我自己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之前呢就忘记寻求那个爱我们的神。有一位年轻人跟他父亲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刚好路上有一棵很大的树木倒下来，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很努力的在那边搬，一直在搬，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搬，尽他们的力量搬，他搬不太动，想尽办法。他爸爸就在旁边看，看了半天以后，爸爸悠悠的讲一下，我觉得你没有尽力。这孩子听到这话有点火气，你在旁边看，看我搬得如此的努力，居然说我没有尽力。他就问爸爸说，我已经尽了我全身的力量，为什么你要这样说我呢？爸爸说，你没有尽全力，你只是尽你自己的力量在那边做，你没有看到我站在旁边吗？你没有寻求我的帮助吗？你有说爸爸帮我一下忙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自己都可以面对一切的时候，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基督徒之间常常讲，你要交托啊，你要放下啊，你要相信他是神啊。这个明明面对的问题那么急迫，面对的问题压力那么大，谁能承担我？不要忘记那句话，神爱我们，神为我们一切设想的都周到了。所谓设想的周到，是因为他是一个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有盼望的神，是因为我们相信，所以这有盼望的神就在我们的心里，将那个平安，将那个喜乐，将那个满足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相信，所以圣灵就进来我们心里，我们就在主里，主就在我们里面，然后那个圣灵帮助我们的力量就使我们有盼望，都是在盼望当中，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常常的盼望怕变成笑话，或者是被别人笑，哎呀，哪有那样的一天，你在那边傻人等，傻等，等到哪一天呢？不可能的，不可能改变的，人也不可能改变，事也不可能改变，时光一直走过去。记得在明末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叫张献忠，他是农民运动的，他很有名的一个碑叫做七杀碑， 那个七杀碑他怎么写的呢？他说天生万物一样明，明却无一物以报天，所以罪过，罪过就要杀人，有罪，人没有办法回报天，天造了万物是给明的，是因为他爱明。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讲爱重不重要？爱当然重要。爱从哪里来？爱的源头最重要。那个源头我们常常会在那个相对当中来做这个爱的事情，做这种爱的相对的当中是互相受伤，因为你的付出，你的给予是不是恰到好处，是不是打中他的心，是不是体贴他的心，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合意。有的人被爱得很辛苦，不止一次在这边讲被爱得很辛苦，有的人爱得很辛苦，始终就没有办法说他们被爱得很满足很幸福，很难。那是一个感受，那是一个领略，因为他平常爱吃甜的，你就天天给他吃甜的，到了有一天他心里在想我可不可以吃点咸的，结果你又端了甜的来的时候，他眉头一皱，你就觉得奇怪了，你就一直喜欢吃甜的，我就一直给你吃甜的，有错吗？有没有错？因为你不知道他的需要，你根本就没有去体贴他的，没有办法体察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这是非常透彻的，非常透彻的，因为我们要理解神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请给我试。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人看不到神，但是神却让我们遇见他。这话听起来挺矛盾的，神让我们遇见他，却恨爱他的弟兄。在先知书俄巴底亚那个很短的一卷圣那个先知书里面，俄巴底亚讲的预言，他就讲以东要灭亡。以东是什么呢？以东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那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毛，是红色的。那么因为他跟雅各之间兄弟之间发生很多事情，后来他就到了西尔，西尔是红土的地带，他也是红土的，他也是红色的人。然后因为他贪图眼前，所以把最大的祝福呢让给了弟弟。当弟弟得到祝福的时候，他跟他父亲求说，为什么给了我弟弟呢？我还有没有祝福呢？他爸爸说，我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你弟弟。他还是跟他爸爸求，他爸爸说好，就为他祷告说该有的都给他，但是呢他要努力生活在刀剑之中，在打杀之中生存，等他有一天强壮了，他才可以脱离他的弟弟，因为大的要服侍小的，从出生就是这个样。他心里非常不舒服，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在以东。以东这个地方跟犹太跟以色列是有一个典故的啊。当摩西营犹太人出来在旷野要进迦南的时候，经过他那个地方求他的帮助，他不帮助。按照血缘来讲，他们是兄弟，不但不帮助，等到后面过了很多年以后，当巴比伦要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在旁边不但不帮他忙，还趁火打劫。所以神告诉俄巴底亚说，这个国家要把它灭掉。他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所在的地方就是红土区。那个红土区，但是他在交通要道上面，在经商的要道上面，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而且那个城池非常的易守难攻。它是在红土的希尔山的下边，所以它在那个地方它是靠山而立，这个天险加上交通要道繁荣，一切都非常的好，所以它在人的面前它非常骄傲，他认为他非常安全，心高气傲。神叫先知跟他讲，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如大鹰啊，可以在星宿之间搭巢，我照样把你拉下来。这是神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顺服神，当我们悖逆神，虽然我们有罪， 但是当我们不懂得爱我们的弟兄，不懂得爱我们的家人的时候，那个罪非常的重。可是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他不那么可爱，我怎么爱得下去呢？我一直爱他，他却这样子回报我。所以就有一句话说，天有怜我，我怜亲啊，意思就是说老天那么疼惜我，那么怜悯我，我有什么道理不爱惜你呢？这很重要。上帝爱我们的爱我们非常清楚，上帝有多爱我们，这个很多人没有领受那个恩典的时候，常常会在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有需要，他哀愁，他忧愁，他有话要说，他需要陪伴，他需要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相聚的时候，这个陪伴就产生了一个彼此，这个彼此是我们跟人与人相处之间的问题。刚刚讲仁爱是两个人，那么三个人叫什么呢？三个人叫众，对，三人成众嘛。那三五成什么？成群嘛，对不对？就是有好几个三五的，就一堆这种小众呢，就变成群，成群就结队了，对不对？这是我们非常清楚，成群结队以后呢，就集党结社了，对不对？集党结社了以后，就开始有思想、有主义、有纷争出来，就有社会出来，社会就要造文化出来，文化就要有领导出来，领导就要有主义出来，主义当中一定要有领袖，这就是人的结构嘛。人的结构从一个人开始，上帝创造了一个亚当，然后从这个亚当的身上取出了一根肋骨，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叫做配偶。配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兄弟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配偶第一个我们在创世纪看到，配偶到底是亚当卖了夏娃呢，还是夏娃卖了亚当，这个慢慢去想啊。但是兄弟当中呢，该隐跟亚伯是兄弟啊，这两个人一开始就发生了这个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件，对不对？这是兄弟，这叫兄弟啊。所以很讽刺的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这个相对的关系当中，人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怎么去理解这个关系，这总是有次序的。所以他在讲这个次序的时候，他说如果说爱神你却恨弟兄，就是说谎话了。如果你说你爱神，你知道神爱你吗？你知道，你领受神的爱意吗？当然领受。所以我们在陪伴的当中，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在陪伴，在陪伴的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神性，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在我们心中，我们才看得出来别人的需要，才懂得如何的陪伴。怜悯常常会被塞住，圣经告诉我们的话，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会塞住你的怜悯。什么叫塞住？把神性挡在外面去，会觉得我也需要，我帮他，我自己呢？马上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怜悯，那个怜悯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叫神性。怜悯来的时候你却让他塞住，塞住的意思就是你看不到那个爱，你害怕，你没有盼望，因为你帮了别人，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就要损失很多。所以在那种陪伴的当中，我们要有怜悯，首先要有怜悯。当这个我们自己在陪伴人家陪谈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朋友到你面前，他跟你讲很多，普通碰到这样的状况我都很感谢主，因为他愿意敞开，他愿意说他的事情。可是不表示你要给他出主意，不表示你要告诉他怎么做，不表示你要告诉他错在哪里，因为他会找到你说神在作为，你就是负责听，你在陪伴的当中负责为他祷告，因为神在做工。所以我们常常在听一个陪伴者，他跟你可以讲一下午，你几乎插不上嘴要去回话，你也很想告诉他哎呀这个事情错了，可是那个话到嘴边老是出不来，但他讲的非常有趣，越讲越开心。所谓开心就讲得很顺，因为他有太多的愁烦，太多的忧虑，太多放不下的事情。讲到最后呢，当你有机会说的时候呢，他会回答你， 他好多了，他好多了，因为他说了好多事情，好多了。什么意思？他说神在跟他对话，神在跟他对话。其实这种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多讲一句话，那个好处都出不来的。但是他在说的当中，他在说的当中，他会来跟你说。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神使用我们，我因为神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洁净的器皿，是因为我们先求自洁，愿意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我们在神面前有谦卑，我们愿意去听，我们知道他们有可怜的地方，我们知道他们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不是我们能出主意可以解决的。只有上帝的怜悯在他的里面，上帝的爱进去以后，圣灵在动工，让他有盼望，就是刚刚讲神是盼望。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他说说谎，说谎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神有多爱你，然后你跟很多的事，跟很多的人，跟很多的物去说你爱他。人跟物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这都是关系，都有彼此。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有的人他非常有办法，或者有的人他不愿意跟人接触，他觉得人让他失望，他愿意爱物，爱物收集东西，这个自己的嗜好完全埋在那个当中，埋在那个当中。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会玩物怎么样，丧志，丧志，玩物丧志的意思就是他跟物当中在交流，那个物是没有生命的，物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是万灵之灵的儿子，有神的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懂得欣赏神的创造。但是那个在哪里呢？那个就在圣灵结束的果子。刚刚讲仁爱，仁爱是一个相对的，是彼此的，仁爱是懂得人与人相处的。但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在这前面有一节他是这样说，他耶稣回答文士说，他第一要紧的呢，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话的意思里面就是包含了主耶稣基督，包含了神耶和华唯一的主。因为你相信，所以你要听神说话，听神告诉你他是独一的，他是唯一的，他是全能的，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最高权柄的。这个从旧约就在这样说，旧约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他也是这样说，那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跟我们刚刚讲那个多一个主，多一个主，那时候是神是独一的主，这边呢是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多了一个主。这个多了一个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犹太人文士常常问耶稣或者问他的门徒，主耶稣跟神的关系，主耶稣跟神的关系。他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神，但是他们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承认有基督会来。这很玄妙的一件事，就是耶稣跟基督怎么连在一起。这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他道成了肉身。因为人看不见神，人遇见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害怕，那就遇见神了就要上去了，要不然遇见神了就要被他接走了。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是不会让你看见的，但是神会让你领受到。所以犹太人在前面来讲，他们一直不觉得他们看见神，他们一直不觉得弥赛亚会来，他们的救主会来。在这个当中，神是第一，人是第二，所以先爱神再爱人，这很重要的。大卫讲，主我的主告诉我，他要坐在他的右边。他既然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看见主，他为什么要称为他主？ 然后他的主又告诉他的主要坐在他的右边，这话听起来挺矛盾的。这所证明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就是基督。因为所有的话在旧约的话全部应验在他的身上，真的让他三天后复活，明明的看见，这叫复活的神。因为我们信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信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在哪里，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为我们当作祭品去献祭，为了我们所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罪全部一次得到赦免。那是因为他流他自己的血，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我们只要信神爱我们，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爱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爱我们，你就很难去再进行下一步，因为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这边很讲得很清楚，神爱我们将独生的爱子，这个常常听到很多人基督徒不想听了。为什么不想听？我知道了，就是独生爱子上十字架嘛，三天以后复活。问题在你信吗？你信吗？很重要，你信盼望就进来，你信圣灵就进来，他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他里面。神又说他是光，他是爱，他是一切。所以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他告诉我们那是我们最亲密的。如果你连最亲密的你都不懂得爱的话，你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那人是不完全的，是不够洁净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在旧约里面，神告诉以西结，告诉耶利米说，你们何须死亡啊，我不喜欢看见那个始终的死，我喜欢看见那个回转的生命。意思是说，做了再多的错事，你只要回转向神，回转向神就进入神的国，因为你相信。所以在新约里面他讲，他说那个文士问他说怎么样的神，他说我知道是独一的神，但是他就没有讲主独一的神。他讲到这个，耶稣回他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你是很有智慧，意思智慧是回答得很巧妙。他承认神，他没有承认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回了一句话说，你离开神的国不远了。这话很妙，你离开神的国不远了。我们信主啊，要信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神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就是他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就是我们的悟性，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赐我启示的灵。启示的灵够不够？还不够，你只是看见，看见了你要明白，看见了是看见，你要知道，要清楚，要是真的看见。所以要给我悟性，悟性就是保罗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那就叫心意。为什么要正义解经？要按照字句来解经，但是你要按照经义来领受，你才有悟性，你才有心意，心意才有变化。我们常常会执守，会固执，会固执在固执己见，认为这件事我这样做就是对的了。可是你有祷告吗？可是你有临近，有亲近上帝吗？你有读神的话语吗？你有读神的话语，有在环顾你的四周吗？像那个孩子讲，他搬木头搬得那么重，爸爸说他没有精力，那就是表示不会寻求。看见是看见，但是你不会寻求，你不懂得关系结盟。什么叫关系结盟？这就是教会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是肢体联合，我们要配搭合一，我们要联络的合一，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恩赐。这个恩赐跟服事全部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基督因为我们相信，所以圣灵可以让我们合一，有合一的盼望。教会要复兴只有合神心意，教会要复兴按现代的话讲要健康。健康是什么？心脏要强吗？心脏怎么强？心脏玩跳得好吗？心脏没有缺陷，对不对？全身都没有缺陷，怎么会没有缺陷呢？ 因为你有一个总指挥啊，那个总指挥上帝知道，抬头仰望，基督是头，人再能干，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教会的兴旺当中，大家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到的命令。当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彼此接纳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彼此爱护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彼此怜悯容不容易？也不容易。要我们有彼此，要我们不分彼此，容不容易？非常难，非常难。每次讲到教会刚出来的时候，刚成立的五旬节完，大家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台前，然后跟弟兄姐妹不分彼此，多的奉献出来，没有的可以取，取你所需要的。可是好像在圣经上之后，我没有再看见这样的一个宣导，没有看见，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见任何一个教会会这样做啊。弟兄姐妹，把你们所有的全部放到台前，那有需要的通通到台前来拿，我没有看见。只有哪一边的教会有呢？就是天上的教会，只有天上的教会，只有神才能说这句话，因为一切都是他给我们，我们有这种领受，我们才有心甘乐意的奉献。我们有心甘乐意的奉献，因为知道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神给的，就像神给利未人一样，你来服侍我，你的吃喝上帝负责，因为你全部从我的献祭当中有你的一份。分土分地没有你们的份，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是你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专心服侍神，神就照顾你。服侍跟恩典哪个先哪个后没有一定规定的了，就是你有恩典，你懂得服侍，上帝喜悦；你有服侍的热心，上帝就给你恩典，就给你恩赐。很奇妙的，我们的教会从开始我们就在说，看似一无所有却一无所缺，谁供应？上帝供应啊，包含弟兄姐妹，包含要做的事，包含这么长的一个岁月啊，30年不长了啊。因为我前日参那个参加玫瑰堂，他说牧师你来参加我们的，好像是今天吧，参加我们的周年庆，我们是67年，没听哦，67年。我说不行啊，主日我们不能来。我讲这话意思，在服侍神的日子当中，没有办法去计算这样，而是一个神的家，神负责，神兴旺。当我们每次听到，在这边讲也不太合适，每次听到有教会拍卖，在欧洲看到有教堂拍卖，我们常常会抬头仰望，主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进去那个教会教堂的时候，非常庄严，非常好，建筑物也非常好，翻开他们的历史也兴旺过，到最后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所有都是在神的手中，人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彰显的，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因为那给你的也是他，收取的也是他。重要的在我们一个甘愿的心，重要的在我们一个明白的心，重要的在我们一个悟性。当我们有悟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仰有多美。不是靠别人跟你讲，不要怕啊，这个凭什么不要怕？凭你的信，凭你的信。彼得可以在水面上走，凭什么？凭他的信。我到现在我还不敢这样走，我真的不敢走，走了一定掉下去嘛。上帝没跟我讲叫我走，如果我一走掉下去，别人就会笑我。为什么笑我？这个记得前一阵有个新闻，好多年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基督徒，他跳到那个六福村还是什么，跳到那个老虎坑还是狮子坑里面，他说神同在，他们不会咬我，结果咬死了。就跟我们讲那个每个人的恩典不一样，你跟神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我不止一次讲那个传道人，女传道人，每次我最近也有这样眼那个眼花了，看东西看不清楚，看久了会累了，要跟上帝求。那个女传道就跟上帝求，他说主啊，我近视眼那么深，我每次要出去传道要宣教，我很不方便，你能不能医治我？当他经过福建经过闽江的时候，他就把他眼睛丢掉，很有信心啊，丢掉，好了没有呢？好了，好了。旁边 那个有个男传道刚配一副新眼镜，也一样，他想哇，他都可以这样求，我也这样求，他也走过那个桥，也走过那个江，他主啊，你可以恩待他，你也要恩待我，我也相信，我也要为你服侍，怕一丢，后来又去配了一副新眼镜。意思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直接的，神跟我们一条一条线，因为神知道我，神清楚我们，神清楚我们的一切。我们祷告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当你在求告的时候，神告诉你，他知道你，他知道你，这个很重要哦。他知道你就包含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你的需要，你的缺乏，你的乏力，你需要扶持的地方，他都清楚，他都知道。所以你求告神的时候，主要我信你，我将一切交托给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主，因为我有盼望，你给我的是盼望，我不至于羞耻，这很重要啊，这是真心的，真心的相信，真心的相信，奇妙的事就出来，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刚强壮胆。撒母耳跟大卫他们对神很有信心，撒母耳在他们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很难过，去跟神诉说，神说你不要难过，他们是对我不是对你，你就为他们设一个王吧。设了扫罗，相貌堂堂，英武有力，打仗很厉害，设了一个王。当他们设了王的时候，撒母耳说，因为撒母耳是最后的事实，是神给犹太人的帮助，所以就讲说有了王，撒母耳说我要退了，我要退了，我从年幼在这边服侍神，服侍你们，到如今白发苍苍，我要退了，说我要在神的面前，在受膏者的面前，就是扫罗王你们要的王的面前，请你们见证，我也要见证。他就问所有的人，他说这些年来我有没有抢过你们的牛，有没有夺过你们的驴，有没有欺负过你们，有没有哄骗过你们，有没有收过你们的贿赂让我眼瞎，这在神面前的见证，就表示他这一场的服侍下来，他是忠心仰望在神的面前，他所有的事是定睛在神的面前。所以撒母耳在扫罗王在所有的百姓前面，他请他们见证，他们说你没有抢过我们的，也没有夺过我们的，也没有欺负过我们，也没有虐待过我们，也没有收过我们的贿赂，也没有眼瞎来对我们。讲这话的意思是忠心仰望，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单单对着神，单单仰望神，做一切的事情是为神而做，做一切的事情神纪念你，这个最重要。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定睛在人的眼光，因为人是彼此的，人是相对的，然后会注意到别人的眼光，注意到别人的话语，注意到别人给你的回馈，这都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因为他是给我们盼望的神，让我们在这样的盼望当中，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将一切的能力给我们。请下一段。马可，他就说要爱人如己。我刚刚讲以东的那个俄巴底亚的先知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重要的关系上面，如果不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讲明年的要进入奇妙的光明，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第一个就是仁爱，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呢，忍耐、良善、恩慈，然后呢，温柔、节制，还有一个啊，信实、温柔、节制。好，我们讲节制，人跟物的关系在节制上。节制是什么？凡事都恰到好处， 凡事都知道，知所进退，知所进退。仁爱刚刚讲了两个人，辅仁大学的人就是两个人，中间一个十字架，他们的校徽就是这样，就是要靠着十字架在当中，救恩在当中，人与人的相处才能和谐，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才能对所有的事情关系才会好，对事对物才会好。人跟神的关系是第一，所以神跟神是第一的，跟这种关系复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灵。因为相信神，知道他爱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他的身体破碎，因为我们看见他的复活，看见他的掌权，看见他的胜利，他战胜了所有，因为世界掌权的会有敌基督的，会有假先知出来，会有庙什么东西出来，看着他们的敬拜，我们真的是，我常常看了那种敬拜，我真的是自我检讨，哇，他们怎么那么敬虔啊，在人的面前敬虔到这种地步。你有看见人在人的面前他敬拜的时候可以像发抖一样不停的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那不是做出来的，那个真的就是这样拜，全身发抖的这样拜，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人可以受供养，他怎么敢，怎么敢，哪个人有这个胆说他是要受供养？我常常讲，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当你在信的时候，一切荣耀要归给神嘛。你所结出的圣灵果子，你有这么大的这个良善、恩慈、忍耐、信实、温柔、节制、仁爱、喜乐、平安、和平，难道是我们的吗？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才让我们做出这样子，有个馨香之气，有它的样式出来。因为它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它里面，我们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胆子，有这样的容量，有这样的有容乃大，才能去接纳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他只要相信，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样的人神都可以接纳。当我们在接待的时候，常常要问，主要我能接待这样的人吗？我经历的服侍很多，我那天师母今天也不在，安瑞也不在，我那天在，我跟师母不止一次讲，我说我每次在那个北间服侍的时候，或者是对更生人服侍的时候，这些以前都是好汉，江湖好汉，留下记号的人，可是看到我的时候，我有时候要伸手，他们就会说牧师抱抱，看着每个都是大丈夫。那我也很乐意的去抱他们。为什么我很受感动？为什么很受感动？你会发现，当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柔软，他的柔软，他的生命的翻转，他的那个渴慕，他渴慕那个爱，那个爱不是说我很有爱，不是因为我长得老很慈祥，而是他会领受每次跟你在一起，上帝的怜悯透过我们就过去了，一切荣耀归给神。所以每次在这个，我就非常感谢主，我受到激励。为什么受到激励？不是因为我长得很肉，人家喜欢抱我。真的，这些我喜欢叫他们孩子，就是在江湖上都颇有作为的啊，颇有作为的。不但作为出来以后，还要这个在里面想了很多啊，要异业结盟啦、啊，想了很多东西出来。然后有人要叫他，要把他们接轨，生命的转变最怕的就是出来那段时间，在翻转的那个阶段，我们相信神的大能，我们也相信神的作为，可是神在每个人身上作为不一样，有些人神就直接翻转了，有些人神还在磨难他，还在磨难他，你看到那个磨难的时候，你真的会心疼啊，你说走了那么长的路，你怎么又回头了，怎么又回头，回头是刹那之间的事情，刹那之间的事情，几年这样下来，回头就回头了，马上就不见人了。这个用药的用药，重回江湖的重回江湖，那回头很快，因为他们很脆弱，他们不紧紧抓住神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他后面的日子怎么走下去。因为人看他的眼光稍微有个白眼，他们就会下去了。因为他就像那个孩子一样，我努力的在搬呐、啊，我努力的在搬呐、啊，我怎么没有尽力呢？尽力了，爸爸在旁边看，你为什么不寻找我的帮助呢？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不寻求帮助呢？上帝给了我们很多天使，借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学会了什么？聆听、陪伴，听人家的倾听，倾听人家的诉说。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嘛，神在我们当中嘛，神在做工嘛，不是靠我们做工去跟上帝报告，报告我做完了，对你看好不好？不是这样哎，是神同时在做工哎，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也是神同时在做，所以我们很多事情为什么最后喜欢讲一切荣耀归给神，是他在做，是他帮助我们，是他在服事我们。在下面罗马书，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接纳我们，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啊？基督接纳我们容不容易？如果容易，就没有科西玛丽园的祷告，我们等一下就不用领圣杯了，对不对？很痛苦啊！为什么？这么多这么不好的这么有罪的人我都要接纳。这次我们在一个小小的聚会当中庆祝更生37年，表扬了一个同工，他是通信的志工，他因为全身瘫痪，只有手能动，手还不太能动，他打电脑的一个手指的手都不太能弯曲，但他写很多的信在狱中给狱中的朋友，他只要他们写信他就回信，做了很多很多的年很多年的这样的事工，帮助了很多人当然其中很多很有名的像陈静清啊、杨双武啊，这些人跟他通信之后呢，出来的时候去看他，因为他不能出来，他在家里是瘫在那里，所以到后来有电脑的时候，他打那个电脑他都是用手指头去点，他一个一个点，这样来回他们的信。他所有的一切，他就是因为神感动他，他觉得那些灵魂真的很需要帮助，从神而来的爱，他在写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在做这样的服事的时候，当他们知道回他们信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很感动啊，那个生命的翻转就是神的怜悯在那个时候就出来了，让这种人这种心地坚硬到这种程度的人，因为接到这样的信，因为知道他的服事是这样的时候，上帝自己动工了，上帝自己动工。我常常讲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我们怎么样去接纳别人，而是我们愿意服事神的心，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就可以使我们所接待的人得到造就，他们得到造就，我们就得到造就，因为神在我们其中，圣灵在我们其中。所以我们要知道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是因为他用我们，是因为他用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棒，主啊你来用我，没有那种事。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所走过的路没有白走的，因为那都是神在装备的。也许我们在前半生所走的路，我们觉得这一生走得很辉煌，如今走得很低潮，很没落，甚至于你以前的伙伴们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走投无路了？绝对不是，因为把18般武艺集于一身了，你现在懂得如何去做主工，这才是最美，心得安慰，灵得安定，神自己在做。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今天相信神，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去爱人，让我们懂得爱人的当中领受圣灵的充满，领受那个真正的平安跟喜乐，领受那个真正的光跟力量。当我们真的是没有力量的时候，抬头仰望，交托给神，交托给神，你要相信他爱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爱你。什么时候领受到他有多爱你，你就领受的更多，那个圣灵的彰显就非常非常的大，就在这上面。 就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跟神的距离非常短，非常小，就是一个字，主要我全然相信，我全然相信，奇妙的事就出来了，我们就能进入奇妙的大光，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恩慈、善良、温柔节制，好像漏了一个吧，都背不起来，表示我的果子都结不出来。但是相信这不是我们刻意要做的，我们只有一个相信，因为神是盼望，当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就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相信、喜乐、平安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开始盼望，后面盼望。所谓的盼望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死人的死，我们是死而复活的活，死而复活的生命是在永生里面，想起来就很喜乐啊。那有一个，那天也是一个最后一个小小的见证，那天刚好一个聚会，然后那个国剧的这个国宝郭小庄现在是基督徒，他来做见证，然后他用评剧唱了 一段诗篇23篇。他说他以前拜偶像，他拜观音，他满屋子都是观音，因为你也知道很多大师很喜欢他，因为他很长进很努力，7岁半开始练苦功练功，爸爸只给他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练私功，就私下你自己要下功夫，老师教的是一套，但是你私下一定要下苦功练。他说他刚进剧校的时候，连他演宫女，演那个宫女跑龙套的人都不要他，因为他不是那个非常漂亮或者很好，那孩子的时候身段也不是很好，唱腔也不是很好，刚刚开始，他爸说你就是苦练，苦练你就会有出头的一天，他就苦练，苦练。那老师说你这个哭好像笑一样，你能演什么角呢？什么角也不能演，就是苦练苦练苦练。那一直到他妈妈过世，妈妈是基督徒，妈妈一直给他传福音，爸爸很爱他，爸爸好，爸爸也是基督徒，然后他自己拜观音，他一屋子都是观音，而且都是不错的观音。当他妈妈突然的那个心肌梗塞走掉的时候，他整个荡到谷底。他说我发现我走到房间里面，我没有看到一个偶像，没有看到一个观音，虽然摆满，意思就是说他求助无门，他荡到谷底。那个时候妈妈的牧师来带他，就是一瞬之间，就是一瞬之间圣灵进入。从那个之后，他一天读8小时圣经，这圣经背得很熟啊，读8小时圣经，他说去理解神的话，他说是一种享受。我讲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刹那之间，你的信，信望爱，信你一信，盼望就来，盼望来，那个爱就进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当我们沉浸在主的爱里，我们就是一个喜乐平安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满足的。在这样的当中，他所做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他爸爸现在已经104岁了，最近因为老人，他说他迟早要面对这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爸爸要去哪里，我也知道我会去哪里。他说我完全没有在我妈妈走的时候，妈妈走心肌梗塞突然之间，他完全把那个信仰看清楚了，看清楚了。所谓看清楚，我们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你得着什么。因为你的信，马上圣灵就进来，因为你的信，主就在你里面，你就在主里面。这是非常玄妙的事情，非常奥妙的事情，非常奥秘的事情。我们在旁边的见证看很多，我们自己身上被神的功也做了很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相信他是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的主。如果没有尊他为大，没有称他为主的时候，那就没有主了，没有这个白天的主，晚上的主，没有，没有主就是没有主，没有主就是六神无主。我常常讲六神无主，你不要拜很多，拜很多都没有用，一个主都不是。最重要就是一个信，信完了你就有盼望，有盼望就领受到爱。我们去祷告。慈爱天父，向你献上感恩，在这美好的时刻顿口浊舌，不知道如何的说，但是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的爱 是无法言喻，因为我们相信你是主，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也因为我们的相信，你总是让我们有平安喜乐得满足，让我们的盼望得到亲眼看见。主要我们相信你所彰显给我们的一切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遇见的都是归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你，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